一看他们仨上来了，不豁出两下不行去，把十三节链子僵是无动无飞，呼呼呼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呼呼呼呼，震震震震。十三节链子僵，长75，加上胳膊25，这就一丈，再加上这个身子再抡起来，1丈20以内无人靠近。那刘据20多岁正当年呢，一团的锐气，要能耐有能耐，要气力有气力，今天加上特殊的情况，他能不豁出去吗？真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尽管三寇力战，不能取胜。13平高的那老者在后头观战，看了一会儿就一皱眉，贺豹、韩宝、志广回来。仨人一听不敢不从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老叔，老叔，爹您干什么？回来一对半饭桶，平日叫你们练功啊，你们总是借故不爱练，怎么样？书到用时方恨少吧，显出来你们不行了，你们后悔不？虚度时光啊，三个人都不是人家一个人的对手，好不惭愧。退在一旁，是。三人退在一旁，老者把大刀一背，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刘俊近前。罢了，刘少侠真不愧是名侠之门徒啊，有一定的功夫。不过呢，少侠可你也明白，今天这个处境对你是不利的。你就是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气力，你有多高的本领，我们大伙要一起上，累也把你累死。不用多了，一人一招两式就把你累吐血，你服不？因为我爱惜你是个人物，所以才没下这种命令。认得我是谁吗？什么人？我乃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巡山总寨主韩忠，韩殿元师爷，知道了吧？哈哈哈哈，哎呀，我四哥呀挨了铜林一掌，让你师父在杭州打的口下鲜血，这口气实在出不来呀，一直憋到今天。既然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铜林没来是他的便宜，你来了是他的屁死鬼。孩儿啊，你死在青阳江边，就代替你师父吧，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吗？说着话把掌中大刀无动无飞，使的是春秋八法。春秋八法谁留下的？关夫子留下的，关云长创造的，8八64路。像使这个大杆刀的人呢，一般都是骑马，因为这刀杆长的笨，要骑马能抡得开，在这个部下不好使用，他太长。但是韩忠、韩殿元就善使春秋刀，这大刀跟云片一样，挂着风声， 对刘俊就下了绝情了。事到现在，刘俊有点乏累了。你像刚才这顿折腾，鬓角也见了汗了，嘘嘘带喘，再遇上劲敌，那甭问非吃亏不可呀。刘俊一想，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了，我就豁出你头去了。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就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这驴啊，迈的这个小步，这个云石劲儿就甭提了，还挂着串铃，有节奏的响声，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出事地点，这匹驴啊，比青缎子还轻。浑身上下闪着金星，那个干净劲就甭提了。骑驴的是个老头，这老者眯缝着眼睛，晃着脑袋，不知想什么心事。刚走到出事地点，被喊杀声给惊呆了。哎呀，小刘站住了，老头睁眼闪目观瞧，哎呀，我这蜜蜂岭下还有热闹啊，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真打呀，是野牌子戏，哎，看看热闹。说着话拍拍驴头，三儿啊，听见没，在旁边等着我，我去看看戏啊。一片腿从毛驴上跳下来了，手里的拎着根铁条，不慌不忙来到刘俊近前。嘿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刘俊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盼望有个人接替一阵，听有人说话，这才鞠晃一枪跳出圈外，大把撸汗。回头一看，这老头是大个，有点弓背风腰，脸庞通红，嘴唇通红，整齐的白牙，大鹰钩鼻子，三角眼，眉毛长了多长啊，都刷白刷白的，看得出骑马这位老者在75岁之上。别看那样，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声音，嗡嗡的带回音儿的，都清脆无比。从眼神来看，判断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而且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由于不认识他，刘俊没说话。这老头拄着铁瓢到了近前，看了看刘俊，年轻人贵姓啊？啊，刘俊是也。刘俊，哎呀，我听说王石谷老王头收了个徒弟叫刘俊呢，跟你同名吗呀？刘俊一听他认识王石谷，那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了，赶紧解释，是当初我是王老剑客的徒弟，后来我老师把我送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了，我现在的授业老师是佟林佟侠客。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那就更没外人了。 你是佟麟的徒弟，那咱又亲近了一步。孩儿，你怎么一个人跟这么多野兽在这折腾？你看他们都不是人，你看不出来。我这慧眼睁开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瞅他们，王八老鼠大眼贼，蛤蟆耗子豆厨子都成精了，跑这来起哄来了。你还有你不服啊？啊，你们算什么人物？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一百来号欺负一个年轻的娃子，你们觉得丢人不丢人？你们那个脸皮有多厚啊？老朽这鞋底儿啊快磨漏了，打算借你们众位这脸皮做我的鞋底儿如何？哇哇，可把韩店员给气坏了。哎，老家伙，你是谁？韩忠，说话客气点，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我知道你臭名远扬，可叹混元侠李坤李大庄主平日怎么教训你们来的？教训出一般畜生，连个人语都不会吐啊！怎么办吧？老朽还有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复习，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打算凭着我这老脸面跟你们和解一下啊！干脆你收兵撤退，把他放了就得了，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连你也走不了，是吗？我也走不了。那好嘞，这么办吧，咱不用拿刀动枪的，练把式的人要动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今天老朽啊，练手绝活，你们在场的哪个能练上来，我心服口服。我就陪这刘俊叫你们给收拾死，你看怎么样？我心甘情愿。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练不上来呢，练，那你练练试试。好嘞，我练练试试啊。走，上眼。老头把掌中的铁瓢掂量掂量，仰面往空中看看，离着树都挺远，没有挂着的地方，把这铁条一抖手扔在空中，上眼，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铁条飞起来能有四五丈高，翻着个落下来，日日日日日嘣，正好戳在地上，纹丝不动，也没有螺丝钉，底下也没有角把它吊住，就这么稳的戳这儿了。韩殿远一看，扎地里去了吧？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根本就在地平上。你看这是绝活不？不仅如此，就见这个老者脚尖点地，飞身蹦起，正好落在铁瓢上头，在铁瓢上奔奔奔翻了好几个跟头，双脚落地，把铁瓢在手中一抄，雕虫小技练着玩呗，谁能练得上来？武庄主韩忠、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一看大吃了一惊，可见这个老者轻功占着一绝，绝非我等可比。 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韩忠不愧是李马，这人很明智啊。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老朋友您真高，我们这活玩不上来，您能倒个腕吗？哎，别说那玩意儿没用，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条的老头足矣。怎么，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能，您老真是了不起，把这面子赏给您了。咔，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咱们就得撤吧，少说废话。过青阳江，他们回了八国连环铺了，这真是便宜。老者一看他们走了，拿着铁瓢来到刘俊近前，孩儿啊，你算平安脱险了啊！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 哎呀，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 哎，看你们这个人动不动就问名字，好吧，既然问到我眼前呢，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跟你不能不说。我家就住到北京啊，大清真寺，我姓金，叫金元呢。 哎呦， 刘俊一听可了不得了，面前站着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在贵教当中是一把。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天下人坐在一块儿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在蜜蜂岭下能跟他了人家遇上。刘俊是撩一遍拜，老前辈在上，晚辈见过老前辈。哎，前来。哎呀，刘俊呐，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你老师等你回信儿呢啊。你们的来龙去脉，老朽知道一知半解。嗯，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一身都是胆，可亲可敬。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给各位侠客们带好。特别是告诉你老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是是，我一定把话带到。刘俊的意思呢，想把老筛和金元给留下，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了？什么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老筛筛呢，就上了小毛驴，跟刘俊告辞，人家走了。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长出了一口气，恐怕发生意外，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到铁扇寺，众人呢正着急呢。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佟林眼睛一亮，大伙全围过来了。孩儿啊，怎么样？刘俊一乐，什么事没有？师傅，我见着李坤了，我也见着北侠了，是怎么回事？一点没漏，全说了。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呀、啊，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佟林深受感动，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旁的事我放下，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筛，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其实要说的下文书叫三月三亮标会，